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分享登山宝训的八福这段经文。刚才院堂叔已经为我们诵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的这段经文。我们感谢上帝。那过去几周呢，我们一直在聊八福的这段经文，一直在思想讲解这段经文。那我们提到说，其实呢，八福是登山宝训的序言，对吧？那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八福其实是指向了，不是说指向了八种不同类型的人，而是说呢，它其实是指的重生得救的人，进入了神国的人，神的子民生命中应该有的八种不同的特质，对不对？事实上呢，这八种特质也恰恰就是基督信仰真正的特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哈。首先，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呢，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缺乏这八种特质，或者说，我们应当看见说自己缺乏这八福。因为真正的信靠，真正的悔改的前提就是认识自己何等的刚硬骄傲，这个不为自己的罪忧伤，何等的不可慕神的义，不可慕神的正道。那换句话说呢，其实我们需要省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真正的真实的真诚的那种虚心、哀痛、温柔和饥渴慕义。为什么呢？因为这四样我们提到说，恰恰就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真正悔改、真正信靠的表现和表达，对不对？是的，这四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体现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本质。如果没有这四样的话呢，那用圣经的话说，就是瞎眼的却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如果没有这四个方面的省察呢，表现出来的，我们对信仰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一种盲目就好像来教会这十年仿佛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了十年妆化得很好，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其实这十年来从不真正的认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素颜的样子，会吓人一跳所以你会发现呢，前四个福，真正的悔改和信靠，就是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缺乏前四个特质。我们不虚心，我们其实是邻里骄傲的人；我们不哀痛，其实是我们对罪在我们身上不够敏感；我们不温柔，其实是我们心里刚硬；我们不饥渴慕义，我们渴慕最终之乐。这不就是一个人不真悔改、不真信靠的表现吗？对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那当我们被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见自己缺乏这八福，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缺乏维生素一样，看见了这个事实，其实是真正开始寻求上帝，真正开始信靠，开始悔改的一个起点，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呢，真实的渴慕、寻求、爱慕、追求这八福。就一方面我们没有，天然的生命就没有这八福，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渴慕、追寻、爱慕这八福。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这是真正的信靠悔改的一个表达和果子。换句话说呢，我们一方面认识自己是何等的贫乏，另外一方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不断的追求这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恰恰是基督信仰最展现出来最丰富的那一个的特点，对不对？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观看是否有新生命的状态 和新生命的生活，主要体现在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以及为义受逼迫，这是后四个福，对不对？那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些新生命的表现呢，其实是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啊，连续人指向全新的人际关系，清心指向全新的生命的内在生命的状态，使人和睦指向全新的人生目标，为义受逼迫指向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的表达，对不对？当我们提到八福的时候，我需要特别的提醒各位弟兄姊妹，事实上八福所描述的这种生命的特质，其实就是天国的样式的特质，就是基督徒新生命的特质，就是永生的那种特质降临今生，永生的价值观降临今生。你知道圣经每一次提到永生的时候，大概很多人误解说永生都是指的将来的生命，对不对？不能说误解，永生确实是指的将来的生命，但是基督信仰同样告诉我们，这样将来我们会得到的那个的将来会成全的那个永生，其实在今天这个新生命就已经开始了，不是从将来才开始。那这个新生命的特质是什么？让我这样来总结，好吧，基督徒拥有将来的永生的新生命的特质呢，就是连续人的有人有福了，意思是说我们得着了那个未来的永生的那个新生命的大能，来改变现在的今生的人际关系。你发现没有，就是用天堂的秩序来突破今生的秩序，就是用基督里的新生命来对付亚当里的老肉体。哇，这个就是人生中的福音。连续人我们提到说指向了人际关系的改变，对不对？从自我中心变成为别人得益处而考虑，担别人的重担，连续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个其实是一种生命的特质的转变。那清心也是如此，清心的人有福了，意思是说我们得着了那个将来的属天的天国的生命的大能，来改变现在的自己这个胡思乱想的心，也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来改变我们这个被世界已经伤害的千疮百孔的暗黑丛林法则的这个心啊，厚黑学的这个心。所以呢，这指向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清心指向了一个人内心的改变，就是从一种属世的罪恶的思虑的烦扰的，到那种单纯的仰望上帝的敬畏上帝的。使人和睦也是如此，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意思是说我们得着了，我们这些人得着了永生的盼望，对不对？我们得着了属天的能力，而拥有了，因此而拥有了全新的人生方向，全新的人生目标。人人都不想吃亏，人人都想得好处，但是当我们去使人和睦的时候，要付出，要吃亏，要舍己。当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人生目标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其实得着了永生的盼望，就有力量去对付自己今生的那种狭隘自私的人生，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广阔的人生，我们要去祝福别人，而不仅仅是为自己的自私自利，让自己感觉舒服而已，而是使人和睦。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觉得这真的是更多的、更深的体现了天国的盼望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彰显。这意味着有全新的价值观，就是说你真正看透了、看明白了、看真实了，你生命当中有天国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有基督里的根基和安全感的时候，你就看透了什么是真正宝贵的，对不对？真正有价值的，对不对？ 就像摩西说，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是一种价值观。因为他看透了生命当中的真正宝贵的，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神的话，那么甚至不惜为此舍弃掉生命，都不能放弃那些真正宝贵的东西。这就叫为义受逼迫，这就是价值观呀，就是把真理和义看得比我们今生的生命更重要，看得比我们的舒适享受更重要，看得比我们的利益更重要，这就是价值观，就看哪个更有价值。所以你会发现登山宝训太丰富了，对不对？这就是人生中的福音啊，耶稣基督对着我们传福音，把那个天国的秩序、天国的生命、天国的盼望讲给我们听，然后让我们对付这个今生的千疮百孔的生命，对付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不是拿起刀剑来对付，而是用福音的大能来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自私，对付自己破败的生命的光景。所以今天上午呢，我们会一起来看后面的福，但是呢，我会觉得后面的三个福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稍后我会解释。是的，清心的人才能使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才会为义受逼迫，他们绝对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会分享三点。第一，除掉偶像，心思单纯，这一点指向的是清心。第二，除掉敌意，与神相合，这一点指向的是使人和睦。第三，除掉虚假，为义而活，这一点指向的是为义受逼迫。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除掉偶像，心思单纯。我们需要先来解释清心的意思。那这段经文第八节说呢，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主的意思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意味着说，不仅你的人际关系正在改变，不仅你的行为正在改变，而且他说你的心正在改变，因为你有了一个全新的内在的生命。所以经文谈到清心，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清心哈。多说一点，当我们提到心这个字的时候呢，当代人、现代人很多都以为指的是情感、情绪、感觉、心理的体验，这一类的东西。很多人都以为说，心呢就是指的跟理性头脑逻辑对应的那个非理性的部分，一个人生命中。但请注意，这其实是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给心的定义。但圣经说到心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说到心的时候，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是什么意思。圣经说到心，意思是一个人内在生命的根源所在，或者说是指的一个人内在生命灵魂的核心。所以按照圣经的意思呢，心其实指的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深层的那一部分。因为圣经说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哪里发出呀？由心发出，对不对？你发现了，心指的是内在生命灵魂的根基核心。那圣经告诉我们，清心是基督信仰的标志之一，它意思是指我们生命最核心的那一个的状态发生改变。换句话说，基督信仰其实是带来一个清心的信仰，而不仅仅是外面的、外头的改头换面而已。那你知道一些中文的圣经版本呢，会把清心这个字翻译成叫做内心清洁，或者叫内心纯洁意思就是单一单纯清洁的意思是没有污秽。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清心的意思就很简单了， 就是内心单纯、内心纯洁、内心正直、内心没有污秽和诡诈，这就是清心的意思。这些其实都指向了内在生命的更新，对不对？它指向的其实是对上帝的态度的转变，对不对？因为一个人的心只有上帝才知道嘛，改变心别人看不出来嘛。这指向的是内在的对上帝的态度的改变。那很有意思的是呢，我需要特别提到一点，每当旧约圣经提到清洁的心的时候，其实都是指洁净自己的心，远离偶像和罪恶。我再说一遍，每当旧约圣经提到清洁的心的时候，都是指的洁净自己的心，远离偶像和罪恶。那举个例子，诗篇24:3-4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谁能呢？”他说：“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哎，你会发现它指向的远离罪恶这个层面，对不对？以西结书36:25说："我就这里指上帝，上帝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哦，洁净的生命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哎，请特别留意哦，圣经指出，清心意味着什么？清心意味着洁净自己的心，远离偶像，除掉邪恶的心，除掉败坏的行为，远离罪恶。所以这很好理解了，对不对？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清心总是与除掉偶像和罪恶有关系呢？为什么清心总是跟远离偶像、远离罪恶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呢？很简单，因为拜偶像和罪恶的生命状态，其实是一个人不清心的原因和根源。我再说一遍，偶像啊，其实是一切不清心的来源，甚至也可以说是一切罪恶的来源。那我会来解释这一点。其实所有的偶像都有两个特点哈，这是所有偶像的共同的特点。第一呢，偶像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看为美好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很简单，如果你心底里本来就看不起那个东西，不觉得他好，你就不会去拜他，对不对？啊，意思是偶像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心里觉得他太美了，太好了。偶像会吸引我们的心，哎，你看，跟清心有关了，对不对？偶像跟心有关了，对不对？偶像会看起来很美，并且偶像会让我们心里心心念念的，无时无刻的想着他。但是请注意，看似很美的那个偶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会阻碍你得到更美的东西，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道。好，再说一遍，偶像通常是我们生命当中看为美的那些东西，不好的东西都没资格成为偶像，因为它不吸引你的心嘛。但是这些很美的东西，当你把它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根基、目标和方向的时候，它却能够阻碍你得到那更美的东西，就是上帝和他自己的话语。那世界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对不对？通常哪些东西容易成为偶像呢？哎，各位弟兄姊妹，你仔细思想的话，你会发现，通常都是那些好东西容易成为偶像。比如说爱情、家庭、儿女、事业、金钱、享乐、权力、名声、地位等等等等等等，通常这些东西都容易成为偶像，对不对？ 为什么呢？很简单呀，这些东西都是美好的事物呀，这些东西都能够让我们在其中享受满足呀。请注意哦，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原本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误用了它，把它当上帝的时候，就扭曲了它的功用，就扭曲了它的作用。它虽然好，但它还不是上帝，它虽然好，但它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神。但你知道，当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重要到一个地步，它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上帝的角色。比如说把这些东西当成你生命的保障，当成你身份的根基，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当成你人生的盼望和最深的满足，成为你随时随地心心念念放在首位的，那他们就成了偶像。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代替了上帝的位置。各位，只有上帝能成为人的保障、根基、安全感和满足，成为人生意义的所在。除了上帝之外，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上帝的位置，成为我们的保障、根基、安全感和人生的目标意义，都不能。你会发现偶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虽然好，但他不是上帝。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既然不是上帝，虽然好，也不能假扮上帝的位置让我们来敬拜他。然而多少人就是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在生命当中当成了上帝在敬拜他。所以清心意味着什么？清心意味着除掉这些偶像，除掉这些你看重的、看为美的、看为好的。请注意，不是他不好哟，爱情、家庭、婚姻、事业、儿女、金钱、舒适、享受、名利、地位都很好，不是坏东西。但是圣经却不厌其烦地说，洁净自己的心，远离偶像。他虽然好，但是他不是上帝。因为敬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的来提醒大家，敬拜偶像的结果就是会让我们的心被这些偶像掳掠，让我们的心被这些偶像来回的撕咬，让我们无法的专心的、真诚的、专一的、清心的来到那位真正的上帝的面前。是的，人一生需要清心、专一、真诚的来敬畏上帝，但是人心被偶像蹂躏撕咬吸引多了，对上帝就不真诚了，对上帝就不专一了。你会发现偶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抢夺上帝的位置。这就是清心的重要性啊。但是我必须提醒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共勉的是，就是偶像的美是虚假的，偶像的好是虚假的，它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永远都无法满足我们那颗心。但问大家哈，你觉得当人的心无法被一个偶像满足的时候，通常人会怎么办呢？我知道，你知道吗？通常人们会去拜更多的偶像来去填满自己无法满足的心。所以当人们看见这个偶像的不足之后呢，只有两个方向，要么除掉偶像敬拜真神，要么就是去拜更多的偶像来填满自己的心。就好像现代人当婚姻无法满足自己的时候，有人就变成了工作狂，对不对？当工作无法满足自己的时候，有人就变成了旅游狂，对不对？当旅游无法满足的时候，有人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对不对？哎，你看这描述的不就是现代人的光景吗？不就是许多人生命的光景吗？但是请注意，从一个偶像跳到另外一个偶像的身上，并不能真正让我们的心得安息，反而会心更乱，偶像多了心更乱，甚至有的时候连偶像之间都是互相打架的，更多的忧虑，更不知道取舍，更不知道进退， 会有更深的不满足。所以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丢弃偶像，得清心。所以清洁的心是什么？清心是什么？不是不断的变换各样的偶像，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是的，而是离弃所有的偶像。因为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得见神。偶像不除就见不了神，不清心就见不了神。心里偶像林立的时候是不可能见到神的，因为心里满心都充满了偶像的虚假，就无法真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圣经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就是清心。清心的意思就是认清自己心里的偶像，并且愿意丢弃他们，认清他们的虚假和无用。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拜偶像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清洁自己的心，来远离偶像。在这一点上，其实圣经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圈在了罪中，好让我们来认清自己人生的本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说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知道现代人呢，很多时候常常劳苦重担，对不对？心灵没有安息。那中年人的危机就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跟妻子吵完架，又接到公司老板的电话说你不用来了。然后隔壁房间青春期的孩子还叛逆，妈妈还生病住院了。我的意思是，很多时候我们劳苦重担，心里没有安息，因为我们心里有太多的重担，太多的偶像，太多的渴望，并且那些东西呢，总是想成为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主人，总是想成为我们的君王和我们生命当中的权威标准，总是想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根基和中心。甚至我会发现呢，这些年间偶像肆虐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很多人都不敢对偶像说不，都不敢反抗，甚至也不愿意对偶像说不，不愿意对偶像说反抗。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不符合圣经的，是错的，但是他会说没有办法，总得吃饭，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做不来。这不就是不敢对偶像说不吗？这不就是不敢对偶像反抗吗？那个明明是毁坏我们生命的，但是我们却不敢除掉它，因为觉得除掉它天就塌下来了，因为觉得除掉它我怎么生活。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不符合圣经，不符合神的心意，我如果辞职了，我怎么还房贷？你说陪伴孩子教导基督教的信仰是对的，但是我总要上班呀，我没时间呀。以金钱为偶像，以工作为偶像，明知道他已经毁坏了我们的家庭，明知道他已经毁坏了我们的孩子，明知道他已经毁坏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就像吸毒一样不敢戒掉它，就像吸毒一样看起来知道它是坏的，但是却令人上瘾，很难戒掉，甚至戒的过程都会有戒断反应。亲爱的兄弟们，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真正的上帝来代替我们生命当中许多虚假的偶像，因为真神永远比假神更美。我要再一次以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来提醒我们，谁为谁创造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之所以存在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之所以存在，我们之所以有呼吸有生命， 有头脑，有体力，有工作，是谁所赐的呀？难道是我们的偶像赐的吗？不不不，是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赐的，对不对？他赐了我们生命，赐了我们父母，赐了我们儿女，连我们能看见，能思想，能工作，有力气，能说话，这些不都是神所赐的吗？我明明是神所赐的，我们却觉得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却觉得我们拥有这一切，好用来这一切来达成我们偶像的目标。不不不，不要被偶像骗了，偶像是个大骗子，他骗我们远离上帝，但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真神比假神更美。难道工作能够给我们生命吗？难道金钱能够给我们满足吗？不，满足不了，对吧？第二，请问谁为我们道成肉身，受死复活？请注意，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整个人生的安全感，整个人生的目标之所以被扭转过来，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叫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是他在粪堆当中提拔了我们。他提拔的方式就是为我们去死，承担我们的罪恶，承担我们的罪孽、死亡和咒诅。但是请注意，他不仅为我们去死，各位，哪一个偶像为我们去死？哪一个偶像能为我们去死？第三，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哪一个偶像能够赐给我们复活的永生的新生命？可以吗？房子能够赐给我们永生的新生命吗？到不了七十年就会垮，对不对？房子永远都不是不动产，因为它会动。但是新天新地，那个基业不会动，那个才是永远的不动产。他为我们复活，赐给我们新生命，并且应许带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告诉我们说，金钱能够接我们到父的那里去吗？不是的，对不对？没有。有哪一个偶像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智慧、救赎、公义？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智慧、公义和救赎。所以清心不仅仅是除掉偶像，如果你仅仅除掉了偶像，没有把耶稣基督接进来的话，我恐怕会有另外七个更厉害的鬼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除掉一个偶像，人的心永远都不是空在那里的，不是说我除掉了这一个我就空在这里就可以了。不不不，人心永远都需要被填满。当我们打扫自己干净的心之后，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会带另外七个更恶的鬼来住进我们的心里。所以除掉偶像的方式啊，是代替。是的，唯一的方式是代替，因为你的心不会空在那里。用耶稣基督这一位真正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神，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来代替那些死的、假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虚伪的那些偶像。因为真神永远比假神更美。所以如果你说我无欲无求，我不喜欢这不喜欢那，但我也不喜欢神，那么你就是以自己为偶像。你以为你不是以金钱为偶像，不以爱情为偶像，不以家庭为偶像，不以工作为偶像，就没有偶像了吗？不，以自己为偶像。所以唯一的方式是什么？是代替。代替，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知道一件事儿，就是以耶稣基督，以三位一体的神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主宰人生，不是我们自己掌握我们的人生，不是事业、金钱、成功掌握我们的人生，也不是别人的夸耀掌握我们的人生，是主来掌握我们的人生。只有主宰人生，我们的人心才能够得洁净。 才可以不再劳苦愁烦，不再忧虑。你会发现主说了，对不对？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轻的，是容易的。为什么？因为除了他的轭和他的担子，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轭和担子都是极重无比的，都是我们担不起的。看起来一时让我们畅快，最终会压垮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神的福音，这就是真正清心的意思。所以，清心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向我主耶稣基督的那里，在那里得着满足，在那里除掉偶像，用它来代替虚假的偶像，用它来代替一切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所以清心的结果是什么？经文提醒我们，清心的结果就是他们必得见神。是的，除掉偶像就见真神，拨云就能够见日。阿门。感谢主。啊，也愿主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得着这样的真正的满足。因为我们的心如何，说实话，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圣经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再给加一句，即使知道了也没办法，对不对？但是主知道我们的心，并且主有办法。因为他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他用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你看，我们不认识自己，他用他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光照我们幽暗的内心。即使我们知道了自己，但是我们自己解决不了，但是他来替我们解决，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来代替偶像，我们心中的荆棘，我们心中的石头。只有他来能够对付，因为他可以让荆棘燃烧，他可以把实心变成肉心，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能做的，是他的恩典要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这就是人生中的福音。阿们。愿这样人生中的福音真正的安慰我们的心，真正的挑战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同时，也真正的安慰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说，唯有主真好，唯有主是最美的，除了主之外，其他都微不足道。阿们，阿们。愿这样人生中的福音真正使我们得着许多的安慰，也得着许多的力量，好使我们可以有力量去使人和睦，有力量去为义受逼迫。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这样人生中的福音，这样大喜的信息，愿深深得着我们的心，愿使我们的心被扭转过来，愿使我们的心被复苏，被更新。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因为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幽暗的内心，使我们在黑暗当中看见大光。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偶像灵，偶像这个蹂躏撕咬，已经被偶像蒙蔽了太久的时间，但主，你不愿意让我们被偶像欺骗，你不愿意让我们被偶像，在偶像当中受苦，因为你爱我们，你不愿意让我们在其中被偶像那种的虚假所牢笼，因为你爱我们。唯有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偶像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唯有你才是我们生命的神，偶像不是。所以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因为这些偶像不是我们自己能对付得了的，乃是唯有你十字架的大能，以自己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是的，清心意味着洁净自己的心，但是不是我们自己洁净的，是你来洁净的。主啊，这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不配的人身上，我们的心思不单纯，我们的心思远离你，但你不放过我们，你要洁净了我们的心，然后再继续的来爱我们。主啊，愿这样大的恩典和怜悯 哦，深深地融化我们那颗刚硬悖逆的心，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这些话语的勉励，也得着真正的医治和更新。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继续地仰望你的恩典，我愿你带领我们接下来每一天的人生道路、工作、家庭、生活，使我们在其中仰望你、敬畏你，却不以那些美好的事物做我们生命的偶像，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啊，愿主祝福大家。